竞逐镜花那美丽，怕幸运会转眼远逝，为贪嗔起污怒着迷，责你我太贪功远逝，怪大地众生太美丽，悔疚日太执信弱势，为悲欢哀怨道着迷，舍不得摧残俗世，躲不开超远的恩惠，找不到色相代替，参一生参不透这条难题，跟风品雨装落日未曾彷徨，欺山赶海千雪拼也未绝望，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，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，天阔阔雪漫漫风水远航，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，贪欢一晌偏教那里已情长埋葬，跟风品雨装落日未曾彷徨，欺山赶海千雪拼也未绝望，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，与百臂或千手不迷航，天阔阔雪漫漫风水动荡，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，贪欢一晌偏教那里已情长埋葬，为贪嗔起污怒着迷，责你我太贪功恋世，怪大地众生太美丽，悔疚日太执信弱势，为悲欢哀怨道着迷，舍不得摧残俗世，躲不开痴恋的恩惠，找不到色相代替，参得当这条难题，登风品雨装落日未曾彷徨，欺山赶海千雪拼也未绝望，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，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，天阔阔雪漫漫风水动荡，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，贪欢一晌偏教那里已情长埋葬，登风品雨装落日未曾彷徨，欺山赶海千雪拼也未绝望，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，百臂或千手不能防，天阔阔雪漫漫风水动荡，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，贪欢一晌偏教那里已情长埋葬，跟风品雨装落日未曾彷徨，欺山赶海千雪拼也未绝望，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，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，天阔阔雪漫漫风水动荡，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，贪欢一晌到那里已情长埋葬，跟风品雨装落日未曾彷徨，欺山赶海千雪拼也未绝望，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，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，天阔阔雪漫漫风水动荡，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，贪欢一晌偏到那里已情长埋葬。 有追求的创作人都会给自己找一些麻烦，那这首歌呢就是周华健给自己找的麻烦啊。1997年黄日华版本的《天龙八部》的主题曲《难念的经》，歌词像诗一样对仗工整，而周华健自己写的曲也唱得铿锵有力，特别是副歌部分大段的长句子，考验气息、情感和唱功，也是周华健歌曲当中公认的高难度作品。好，那接下来我安排的是马景涛版本《倚天屠龙记》的主题曲《刀剑如梦》。 我剑何去何从，爱与恨情难独钟，我刀花不长空，是与非动也不动，我醉一片朦胧，恩和怨是幻是空，我心一场春梦，成功。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恨不能相逢，爱也匆匆，恨也

首歌是一首很不武侠的武侠歌，来自周华健和齐豫为1995年古天乐版本的《神雕侠侣》所演唱的《天下有情人》。古天乐和李若彤塑造了最经典的杨过和小龙女，而这首歌就像两人卿卿我我的对谈一样。这首《天下有情人》收录在1995年周华健的《爱相随》专辑里，也可以听得出周华健从这张专辑开始演唱当中力道上的变化。这些金庸的武侠改编成的影视剧，周华健用他的歌声增添了侠义快意的气氛，而其中他曾经为两版《神雕侠侣》也唱过主题曲。我们听过了1995年版本的《天下有情人》，再来听黄晓明版本的《神雕侠侣》当中《江湖笑》。今天我们要听很多周华健的影视歌曲，稍后见。 江湖笑，恩怨了，人过招，笑藏刀， 红尘笑，笑尽了，心太高，到不了。 明月照， 明月照， 路迢迢，人会老，心不老， 爱不到， 爱不到， 放不掉， 放不掉，忘不了你的好。 看似花飞花舞飞舞， 滔滔江水流不住。 一身豪情壮志挑骨，原来英雄是孤独。 江湖笑， 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 却故意

终于推对错，你有你，我有我走。

相爱，我已不是小孩，却想首次告白，只想被你爱。 突然相爱，最坦然的坦白，像赤裸的脚踝，舒服自在。 活过来，突然明白，之前的都不算爱。 活过 来，责无旁贷，也包括你的不可 一首歌就无限拉近了回忆的距离。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周华健和叮当合作的《突然想爱你》，这是2009年电视剧《下一站幸福》的主题曲，也收录在叮当的《夜猫》专辑里。周华健合作的歌手从齐豫到叮当，这些影视歌曲从90年代横跨到近10年，周华健用他的歌声延续着生命力。也许有些剧集并不熟悉，或者是已经忘记，但是这些歌却可以历久弥新。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周华健的今年的作品《橙红年代》，那接下来同样听到的是在2018年发表的一首影视歌曲，来听电视剧《你和我的倾城时光》的主题曲，周华健的《倾城之恋》。 谢谢你等我江城的告白，让我在时光里期待，芳草萋萋也等着你，你擦肩而过， 在，因为爱情才明白，你的青睐